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比如快乐，在八十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 在九十年代，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雨怎么下，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在新千年，可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一起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一个干净简洁的 logo， 用繁体字书写着“飞碟唱片”，这就是曾经带来了张雨生、王杰、小虎队、红孩儿。还有林忆莲、姜育恒、蔡琴的飞碟唱片。无论我们是在怀念哪家唱片公司，其实更多的是在怀念自己的青春，那些日子恰好有这些美好的音乐陪伴在我们的身边。天天想你，真心真意过一生，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戏梦爱还有放心去飞。这些歌对于大多数的七零后还有八零后来说应该是耳熟能详的，而这些歌虽然它不是全部出自一个人的手笔，但是所有这些歌曲的创作者里都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姓氏，那就是陈，并且他们都曾经共事于同一家唱片公司，就是今天我们所要回忆的飞碟唱片。这些姓陈的创作者呢一共有五个人，他们就是飞碟著名的五陈：陈大力、陈秀楠、陈志远、陈乐融和陈耀川。八九年由五陈挑大梁的飞碟唱片已经有了和老大哥滚石抗衡的能力，当时飞碟的首席男歌手是已经凭借此前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大红大紫的王杰，所以他的第三张专辑自然也是集结了飞碟最精华的制作团队。主打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正是由飞碟唱片的头牌词曲创作搭档陈志远和陈乐融亲自操刀，制作人则是五陈二李当中的李寿全。这张专辑上市一个月之后就突破了50万大关，也让王杰成为了台湾历史上连续三张专辑都超过了60万张的第一位歌手，而这个记录至今无人可破。 沉默地看着你的手，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明天的我又要到哪里停泊？多少冷漠都尝尽，多少回忆藏在我的眼底，遥远的你是否愿意为我轻轻点起一丝暖意？痛苦和美丽留给孤独的自己，未知的旋律又响起，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心中的火再没有一点光和热，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昨夜的梦会永远留在心中。 我还记得是在94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家安了卫星电视，每个礼拜六都会收到一档节目，叫做《飞碟巨星周末嘉年华》，基本上就是播放飞碟旗下的艺人的新歌还有访谈。当时的飞碟唱片已经任性到可以独霸天下的程度，所以96年，郑秀文也选择在飞碟唱片发行了他进军国语市场的第一张专辑《值得》。也正是这张专辑让他成功奠定了在音乐世界里的天后的地位。

何不潇洒走一回，半文半白的这一句人生哲理和九十年代刚刚从混沌走向开化的人们的心境非常的契合。叶倩文潇洒大气又刚柔并济的表现方式，在那个年代听起来非常的具有个性。无独有偶，另一位来自于香港的天后级的人物林忆莲，她也在91年加盟到了飞碟，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国语专辑《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也完全迥异于他在香港的那种塑造的女性形象，闯荡国语歌坛。当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飞碟的陈志远为他创作的主打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走过这一回，从来我就 见那时美丽的相约，曾经以为我会是你浪漫的爱情故事唯一不变的永远，是我自己愿意承受这样的输赢结果，依然无怨无悔，期待你的出现。天色已黄昏，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不靠近的门，善变的眼神，紧闭的双唇，心死不再去等待，仍面却又是浓浓的爱，如炉火冷下来，从前可一不可再，情如怎么掩盖，如流水归沧海，从云端再降下来，循环中添自在，花为花再开，这心虽死竟有他心。谁是天才？谁人可信守你了将来？放开 双手拥抱着以爱，明日以后愿明言可爱。如炉火冷下来，从前可一不可再，情如主宰，繁飞于脑海，无论怎么掩盖，如流水归沧海，从云端再下来，从万种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比如快乐，在八十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 在九十年代，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的云怎么笑，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在新千年，可大概是。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忆这家已经消失的唱片厂牌——飞碟唱片。回忆和他一起走过的音乐岁月。如果没有经历过九十年代，你可能没有办法理解飞碟唱片它曾经是一家怎样具有魔性的唱片公司。当年除了小虎队，四大天王中的郭富城也正是由他们独具慧眼的老板吴楚楚一手发掘。那是84年，19岁的郭富城考入了香港无线电视的舞蹈训练班。90年一直默默无闻的他，在台湾偶然接拍了一支机车广告，没有想到在那里一夜成名。正是飞碟唱片独具慧眼，马上定下了和他签下唱片合同的约定，并且在那一年的9月份就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对你爱不完》。这张专辑后来轻易地拿下了600斤的销量，也在乐坛上刮起了一阵郭富城的旋风。 让他后来真正的被列入了香港四大天王的行列。时期的郭富城的国语还有着明显的香港标签，但是这毫不影响年轻人在那个时候对他狂热的喜爱。飒爽的舞姿，湿漉漉的头发，牛仔衣，外加上标志性的手臂动作，90年代的飞碟唱片俨然成了台湾唱片业的龙头老大。想想那个时候他旗下的